事却不能在乎我们快不快乐，收起手来我们能说什么，舍不舍得轻轻触碰过，至少不完全错过。 自己拥有我心 it is time, old man, that you declare the rightful heir to your property. It's all written out, I just need your name on the dotted line. Oh, won't you please? Oh,

十七岁夏天阳光炽烈，至今燃烧着你的双肩，忍住泪水的某个冬夜，时常又模糊你的双眼，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多年冰冻着你的关节，一如既往卑微的坚决，守护心底小小少年，你横冲直撞。 变得可靠。

对的，不妥协，心底下我的脸， 回来站在你面前 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越不放我睁开双眼 No kid and play I was gone, never gone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抓着车子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社会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 I'm a young OG、啊脸黑的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再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找着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ing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哭了 rich millie 在我昨晚如果说你咬牙誓言把我骗不明暗其实不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一下可以打破命运永世断腕 Hey ho 你台上搏命用狗血逼你清醒小组心中心我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 suffer 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非要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 fool 面黑的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再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是多么不容易。

I can't help but pull the earth around me to make my bed, and don't worry. 1.5 on proof. I know you feel that burning, but you gotta take it down, my love, I just see it how it is. Cause I've been to you when you're dreaming, but you never wake up. I don't wanna kill your vibe, I'll tell you pretty lies. Don't make me say it twice. It hurts my feelings change, please don't make me explain. If my kiss don't feel the same, please drink my love. 就能轰轰去到云上。怕风感谁让我心动 Say woo Say woo 可没有计划启动带你到新时空 OK 全力是我主场当然是我主唱你要尽情尽晚惹我在害怕全场分开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你自己你是我宝宝为了我要全部都把双手举高 因为有你在我想带你到半空抱着你发梦爱就要弹出来开动引擎直奔未来 Now right now我有很多 idea 已经蠢蠢欲动翻天覆地 idea 给你向你转播 Say woo Say woo I wanna stay with you See what you gonna do That's right 你们都不用怕听我的话不要躲在家那些人专找麻烦我们不约别管他为了杀死了宝宝的人看到我想跪下特意为你们唱了这首歌所以你们愿吗 在，我想带你到半空，抱着你发梦，爱就要唱出来，开动引擎，直奔未来。 Now, play, play, play, play. 可以重来那一句好久不见你问我还好吗现在为什么说出来出来呀 生你会知道今天的我存在，也许情非得已，也许是日不与我就错在太早相识，我们总算在人生路上遇过。 I'm fine, I'm fine, 你走了我在等待。我存在，我

咫尺天涯的相拥，在繁华的空时他们相逢。 颗心已泡风，佛陀对苍生。

的孤独和叹息。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去哪？你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七千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只是害怕清 你身边。 手和分手来自同一双手，做回朋友，我这为何不懂挽留？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越来越远。